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我们 说电影。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2月16日，国产奇幻大片《捉妖记二》将会在大年初一于全国公映。这部影片的续作让很多人都非常期待。那么您还记得第一部捉妖记的故事吗？国产奇幻大片捉妖记上映于2015年7月16日，影片导演许成毅有着动画领域的丰富经验，而曾经的怪物史莱克三也是许成毅从动画总监转型导演的第一部影片。而捉妖记上映之后刷新和创造了200余项票房新纪录，中国内地票房突破24.38亿，成功打破《速度与激情7》的票房，登陆内地影史票房冠军和内地影史观影人次冠军宝座。那么这两年来，《战狼2》《美人鱼》和《速度与激情8》分别又超过了它，目前排名内地影史票房的第四位。那么这部影片您看了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捉妖记》的电影故事。这部影片由于经过换演员重拍，所以影片中前一个镜头可能是2014年拍的，后一个镜头有可能就是2015年补拍的，对此观众却很少能够看出来。而此次首次出演古装片的女主角白百合也是一改小妞的形象，造型潇洒，化成勇猛打女。本片的男女主角井柏然和白百合都是第一次拍特效电影，感觉呢非常新鲜。而白百合第一次跟特效角色对戏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演，不过第二次重拍时她已经感觉游刃有余。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很久以前，人与万物共存，而其中也包括妖。可人想独占天下，于是向妖宣战。妖书后被赶进深山，不敢越界。如今妖界内乱，老妖王被杀，新妖王为了斩草除根，大举屠杀誓死效忠老妖王的前朝旧臣。而此时老妖后已身怀龙胎，为了逃避新妖王的杀手追杀，在余党的保护下被迫闯进人间。据说